土是来克水的，所以脾之病往肾传，往肾传。所以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呢，白血病啊，为什么骨髓出问题都往肾传。肾五行属水，肾五行属水，水是克什么的？水是来救火的，灭火吗？所以肾病往心传，往心传，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严重的房颤呢？哎，心肾不交，肾不把门了，是吧？所以说你像所有肾衰竭的人，你不用研究，心功能都不全，都心衰，这是往心传。心脏疾病往哪儿传呢？所有心脏病人都气短，对不对？心脏五行属火，火克金。好了，如果你是肝病，你到脾是正常走，往肾往心伤害都正常走，就怕病到肺。所以肝病一旦出现肺部的感染了，肺的栓塞了，肺的气肿了，完蛋了。这最后一五脏走一圈了，是吧？治克其者死，金克木。肝病在秋天是加重的，对不对？到肺脏这儿了，就是它的终点站。所以这里是《黄帝内经》几千年前就把疾病的走形转归给大家画了一个路线图。那么你的病在哪儿，往哪儿走，是吧？该怎么调，合没合于四季，这就是正宗的五行疗法，中医的四季养生。五行疗法金木水火土干啥的？就是根据金木五行之间的关系，研究五脏之间的关系，根据人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内脏的疾病转型。这是文化呀，是不是啊？闻其一而知其二三，举一反三的文化。所以这些文化，你说我吃一个保健品我都懂了，那是不对的。所以天底下没有一样保健品包治天下，对不对？所以药吃起来要专病专治，保健品吃起来要按说明书。所以一种保健品管不了天下，胃肠道的健康一定是从排便开始改善。那么血液健康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是吧？红细胞的寿命是120天，所以血液的健康是肠道全面改善之后，我们的血液才能得到清理。之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是吧？你那肠子上挂的都是油，你说我血脂正常了有用吗？没有用。你血脂就是吃再多的化学降脂药降到正常了，你肠子里边的油，你喝凉水它一吸收，肠子油吸收完了还是高脂血症，是不是？你血脂降完了，你整成个脂肪肝，是吧？银行的行长贪污监守自盗，那比江洋大盗还要厉害。肝脏管脂肪代谢的，你吃药把它吃成脂肪肝的，你血脂正常有用吗？那个都是假的，是暂时的。所以养生养来养去养啥呀？哎，不是养什么仙丹灵药，不是养什么祖传秘方，也不是养什么所谓的高科技，他养的是德，养的是道理。道德经里说叫道法自然，所以这个道理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变化的。你怎么样才能血脂正常不得动脉硬化？道理很简单，第一个，肝脏没有脂肪肝，因为它是管脂肪代谢的。你肝脏是管脂肪代谢的，没有脂肪肝是没有动脉硬化的基础保障。肝好吗？光肝好还不行，你得没有大肚腩，你肠子里边都是油， 那就是污染物，早晚得入血液，少则说是360天，往多了说是10年20年。所以呀，现在在美国、在日本、在欧洲，这个吃活菌是吧，尤其是现代化的微生态制剂低菌木糖，促进肠道菌群益生菌的环境，这已经成了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的食品。就和老百姓啊，你吃鸡蛋、喝牛奶、喝豆浆、吃豆腐那么常见的事儿。说说春三月，春三月肝脏的养生啊，肝脏的养生，四季养生、五行疗法，肝脏讲的胆囊炎是吧，哎，肝囊肿、肝硬化、脂肪肝是吧，这叫就肝论肝了啊。那今年春三月养肝呢，我们从生克上来讲，讲了肝脏系统啊，肝脏系统。我说的这个系统和你医科大学学的人的那十大系统是不一样的，是吧，医科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现在都研究什么呢啊，人有什么系统啊，有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是不是啊，泌尿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是这么分的啊，叫功能上来分。其实中医也研究系统啊，中医研究的是什么呢，叫五脏系统啊。什么叫五脏系统，是吧，五脏每个人领一个系统，一脏一腑一阴一阳，讲完了肝脏系统。有人说，那徐老师你把五脏系统全讲一遍呗，那对不起啊，全讲一遍就讲到夏天了，肝没讲完就讲到夏天，那不行啊。所以说他说评书的，他说小说的，他还有重点的，他别跑题，是不是，说咱们讲养生的也是要重点突出，条理分明。那么肝脏系统我昨天给大家讲了，是不是，肝为内脏，胆为六腑，这是一阴一阳了啊。那肝主啥呢，一身的筋，你椎间盘是筋，肌肉的收缩曲张这都是筋，手指头能不能握，开窍于爪甲，说类风湿都是肝的免疫失调。所以说你学完这些知识之后，哎呀，我打一针呢得个类风湿那就不存在的事儿，我得个感冒类风湿那也不存在，都是慢性病，肝血不和。你看，那么肝脏系统还有什么呢，肝开窍于目，眼睛，是不是啊，眼睛。所以说眼睛有病的，你光治吃药，吃成肝硬化，吃成药物性肝炎了，完了眼睛治瞎了。所以你得把肝保好，眼睛才能治好，肝都弄坏了你眼睛治不好。皮不纯之毛将复焉，那毛是长皮上的，皮都没了毛往哪长，哎，所以哪个是根本，哪个是主要矛盾，哪个是次要矛盾，是不是，哎。那么今年呢，四季养生、五行疗法，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讲这里边最复杂的，要讲生克。今天呢我们就说说母病子受的肝脏损害，哎，你看他留心听的有心的人就写上了母病子受。所以母病子受这个病不当疾病讲，当不好讲，就母亲好不了，儿子好不了。为啥呀，虽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父亲是种子，但你还要看地呀，黄土高坡长啥，是不是啊，东北那黑土地长啥，西北那戈壁长啥，云南红土地长啥，长的东西不一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是橘子，种地里长出来不一样，水土啊。所以肝囊肿是母病子受的病，所以肾精亏冬三月怎么补的，春三月怎么补的，所以五脏的 生客文化是今年四季养生五行疗法当中的重点，因为很复杂也很深奥，但如果你学得通学得透，这道理又非常的简显，所以希望大家来日方长，咱把它掌握好实践好，保护好我们的五脏，培固好我们的元气，养我们的什么呢，延年益寿啊，长命百岁。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现在好多人呢都说真话，是吧？那不说真话的人呢就说假话。其实啊，很多事情啊很难于用真和假来论断的，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真和假是在不断变化的。那我们老百姓到底应该听真话还是听假话呢？哎，我个人认为，那干脆咱们就听实话。什么叫实话？就是你真实可以感受到的东西。所以什么是健康啊？说实话，健康就是舒坦。在舒坦的同时就是活得长久，在舒坦活得长久的同时再加上一个活得快乐不痛苦，这就是健康。那么上升到现在的国际定义上来讲，健康是身体的无疾病和良好的心理状态，再加上一定的社会适应的能力，够了，这就是健康。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服务啊？生活呀，就是人得干工作，你得挣钱养家糊口。生活是，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你都得面对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这和你兜里多少钱没关系，是吧？那个歌里怎么唱的，是吧？多想有点钱啊，有多少钱呢？啊，有好多好多的钱，买个太阳不落山啊，你有钱交电费，你买个灯泡200度的，一天24小时那么点着没人管啊，看你能熬几天呢，是不是？所以好多东西你花钱是买不到的，特别这个生活啊，什么人你都要过这个生活，那最后归到根源上啊，都是平凡的生活啊，那些轰轰烈烈的啊，往往不是长久的生活，很短暂。说了肝脏养生，是吧？我们说了生肝之肾也，肝生之心也。这个生是什么？这个生是源源不断滋养。我给大家举了一个常见的病例，是吧？肝囊肿、肾囊肿，是吧？一说囊肿，医院就要开刀。完了，病人一听开刀啊，害怕了，来找我，徐老师，他要给我开刀啊。我说开呗，是吧？我这人从来不给，不与医院作对，是吧？都是同行，是吧？你何必为难人家？我说开吧，啊，开呀、啊，手术要好几千块呀、啊，啊，我说开完了还长，是不是？啊，你这人说话你不能老说废话，是不是？一件有用没用的事磨叨一天，脑萎缩老年痴呆啊。你说话要说有用的话，开吧，人医院让开咱干嘛不同意，是吧？ 后面我再补上一句告诉你，开完了还长。说为什么呢？不是说手术治根吗？啊，手术治根，把人割死了就治根了，只要活着的手术都不治根。为什么？因为你嘎掉的那个东西不是因为手术长出来的。哎，这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叫病因学，是吧？你咋长的你知道不？你肝里为什么长囊肿？哎，我不知道。手术大夫知道不？不知道。他能治好吗？他治不好。而这个手术还会带来更大的创伤。他不知道，我知道啊，是吧？传统的祖国中医文化知道啊，囊肿有囊有液体，水也，水蓄了是什么原因呢？哦，阳虚也，火力不够了，是不是？天天阴天下雨，那气温就升不上来呗，那咋的？啊，阳虚了，阳虚的原因是什么呢？消耗了。所以肝囊肿的也好，肾囊肿的也好，不能劳累，补阳气，是吧？还有的说，阳气补多了不就上火了吗？没错，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是吧？补阳气的，哎，植物的种子，肾囊肿，肾囊肿，中成药里边是谁管？哦，肾阳虚，六味地黄丸是滋阴的，啊，桂附地黄丸又称八味地黄丸，哦，是温补肾阳。桂附地黄丸管夜尿频多，大小便把不住门，不是当天见效啊！你看现在一些什么补肾壮阳的药，一张嘴当天见效，里边肯定有激素，是吧？如果谁告诉你什么东西当天见效，我告诉你第二天就失效。为什么？速效救心丸吃上五分钟起作用，过了十分钟作用就没了，为什么？是吧？越速效的东西就越会迅速失效。所以什么叫简易房啊？盖起来的快，拆了也快。什么叫豆腐渣工程啊？就这道理。所以养生啊，别图快，你要图稳固啊，图稳固，是不是？哎，那么肝囊肿呢？啊，肝囊肿呢，如果只是肝囊肿肾没有的，你就这个当归丸就行了。你说我肝肾都有了，那你就虚则补其母，以八味地黄丸为主。你看这就是中医的辩证，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什么叫虚？虚是人体的正气不足啊，正气不足。什么叫实啊？啊，实不是人的正气太足，非也，实乃病也，说的是邪气太盛啊，邪气太盛啊，啊，邪气盛怎么办呢？啊，实则泻其子，哎，就要从他的子来调。什么子？儿子啊，肝之子谁也？心也，是不是？所以邪气太盛的就要养心，苦泻心脏，是不是？这是从生上来讲啊，肾生肝，也叫水寒木，肝生心，所以心脏病的、心脏亏虚的要养肝啊。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哦，因为肝脏的气血濡养着心，肝木生心火，是吧？心脏五行就是属火的，如果心脏连点火力都没有了，那就麻烦大了，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有一个握力计啊？你医院是心电图查出来的心肌缺血，彩超看出来的心脏反流，动脉造影看出来的心肌梗死，怎么办？握力计。通过检测握力，我们知道你手的抓握的力量。好啦，学中医的人都知道啊，手得血能奢，你这手的握力是由肝脏决定的，肝主筋嘛，手握不握就是筋的力量，肝不但主着筋，肝还养着心脏啊。所以说有人到医院做个检查，拿 拿回家半天没看明白，啊，心脏啊收缩力不够，说这病咋回事？怎么办呢？我说你心脏没劲儿，啊，心脏舒张期顺应性变差，我说还是你心脏没劲儿，是不是？那怎么调啊？哦，练握力，啊，手玩核桃啊，啊，练练握力啊，来个橡胶圈啊，没事手经常做抓握运动啊，干什么呢？你这面练的是手，实际上那面养的是肝。肝有力量，手就有力量；肝有力量，心脏就有力量。啊，虚则补其母，补肺肾的。啊，补肾的同时又润了肺，肺肾足而养肝，就这么个作用。那么，尤其在这个春天是养肝，这生我给大家讲了，肾生肝，肝生心。好，说克，是吧？肝是克脾的。所以那个脾大的人你就要知道了，健脾。脾和胃相表里，肺和大肠相表里，克肝的和肝克的，你看这都在挂，这挂肠子上，是不是？都在这挂肠子上，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说想减肥的夏天减，想增肥的秋天增，什么意思啊？哎，因为春夏者养阳，想长肉很难，难不等于不能，只要你把脾和肺调好了，也就是把胃和大肠小肠调好了，你就长肉。 以下是广告时间。普参牌普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给大家讲了人的生命健康的五大系统之肝脏系统，肝、胆相照，肝主藏血，主人一身之筋，主着人一身的弹性，也叫曲直。肝开窍于目，主人的爪甲。什么叫爪？爪就是手指头，所以类风湿你找肝就对了。什么叫甲？就是指甲盖，指甲盖骨棱子的，老长灰指甲的，都为肝血不足。五子粉是柔筋的，所以那个椎间盘突出，这是筋的问题，是吧？脱肛，胃下垂，中医叫中气下泄，西医叫韧带松弛。说白了，亏还亏在这个筋的上面啊，筋的弹性不够了。这里说的是肝脏系统。一个粗心的母亲啊，你说的粗心呢还说的细心，怎么说呢？孩子七八岁的时候便秘，给孩子吃泻药，整的孩子天天跑肚拉稀，现在孩子二十多了，得了一个强制性脊柱炎。这个母亲万分愧疚，是认为他给孩子吃药吃的。后来我问一问，我说这孩子是卧床不起了吗？说非也，是吧？大学也不上了，在家休学呢，是能溜达玩，也能读书写字，也能上网。我说你家是把儿子当闺女养的，所以大家伙儿要知道啊，养儿子和养闺女是不一样的。养儿子要穷着养啊，我们讲过穷养儿富养女的道理。为什么要穷着养？因为只有穷着养，你的儿子才能养出来阳刚之气，你的儿子阳气足，他才能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将来他才能养家糊口，他才能养育男人的责任心和斗志。这叫穷小子出好汉的道理，也是在这儿呢。所以男人穷是一种福，小的时候穷是一个锻炼的环境， 但就怕你习惯了穷，穷一辈子那麻烦了。小时候穷，奋斗成就了将来大的富和强。那女儿为什么要富着养呢？是吧？因为女儿如果打小就穷着养，女孩穷怕了，大了就容易稀里糊涂出嫁，婚姻就不幸福，就容易离婚。离婚的女人很苦啊，啊，这个国家做了调查是吧？同样是离婚啊，离婚后两年，这男的90%都再婚又娶新媳妇了啊，而那女的90%依然在独身，再婚率，离婚后两年的女同志再婚率不到10%，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国家有妇女节没有妇男节，是不是？这就是对妇女儿童的弱者的关心和照顾。所以说女儿咱不让她吃苦啊，咱不让她吃苦，咱也不娇生惯养，但是得让女儿知道家庭的温暖，日后呢她在选择爱情选择家庭的时候，她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而且女儿她还担负着将来母亲的职责，怎么着啊，培育下一代，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母亲如果太过刚强了，培养出来一代儿子都特别弱啊，特别弱。哎，这个母亲就是这样的，是吧？我说你这儿子是当小宝宝养着呢，都20好几了。所以强直性脊柱炎本身就是一个阳虚的病，人的阳气不是靠妈妈喂奶给喂出来的，母亲的乳汁补不了孩子的阳气，后天的五谷杂粮，后天的生活学习锻炼意志坚强，才能练出人的阳刚之气，是不是？所以说我告诉那个母亲，赶紧孩子吃点贵腐地黄丸吧，该上学上学啊，那是儿子，不指望着他养老，最起码他能自理，他能养活自己，你别指望你把儿子养活一辈子。刚说了这个人体内阳气的重要性，那么现在人好多人反应都是上火，所以吃泻药的多，喝凉茶的多，喝冰镇啤酒的多。其实大家知道这寒多了会生病的，而人得病好多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阳气不足，包括上火者必有下寒，是不是？人是一个阴阳平衡体，你上面火了下面就寒了，上火下寒的道理就是中焦不通了，是不是？所以有人就问了，哟，喝活菌会不会上火呀？你说呢？菌活了专治下焦寒凉，菌活了肠道活了肠道通了，所以上下沟通又专门调制这个上火，是不是？十二指肠的双歧杆菌嗜酸性乳杆菌活了，你十二指肠的球炎溃疡打嗝反酸嗳气这些就往下走，你小肠的益生菌活了，小肠和心脏相表里，你这人就不烦躁，没有失眠，没有心火，就不会心生烦躁了。同时小肠是受纳之官，你小肠的吸收就很好，那些干吃不长肉的事儿就不会出现了。大肠的活菌益生菌数量增值了，人就不会便秘，人就不会放臭屁，应该放香屁，你肠道内的毒素垃圾细菌就没了，就没有结肠炎的大便不成形了，就没有大便燥结的症状，就不会因为改大便整个脑出血心梗之类的病。此外那些皮肤不好的人，老是咳嗽哮喘咳痰的人，肺和大肠相表里，你大肠津液润泽细菌活化，肺就不会生痰，就不会有肺火，肺就会润泽皮肤，肺就会宣降人体内的水分， 这就是整个肠道的活化过程啊，活化过程是不是？那么生肝的是肾，肝生的是心，肝克的是脾，是脾呀、啊、是吧？那么在这个季节，你像白血病在春天是加重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在春天是加重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医辨证叫什么？叫脾不统血。脾不统血，是不是？那谁是脾的母亲？心脏。所以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你夏天的调理是叫虚则补其母，是吧？血小板减少症是脾虚，说不对呀、啊，我脾大了，那前列腺大了是肾虚还是肾不虚啊？所以大了就是虚，肾炎肾也变大了，你说肾虚还是不虚？哎，虚则补其母。那么春天怎么调啊？疏肝补肺，补人的肺肾之阳气，来调这个脾虚之症，是吧？人的疾病的生化转归，我给大家讲过，是吧？人之病生于子，传于客，传至客其者死，是吧？我还是拿肝来举这个例子，人的肝为什么会生病？我们去除外在的损害，从自身的不足上来找，就是人的肾精亏，肾精亏就不能养肝，但肝不会得病，是不是？没有哪个爹呀妈呀盼着自己儿子得病，很少，但是经常有儿女把爹妈给逼得脑出血了，逼得心肌梗塞了，是不是啊？我结婚你给我钱，不给我钱我就找你，给老爷子逼得脑出血了，对不对？结了婚了就要买车，没钱又逼老爷子，老爷子逼得脑梗塞了。所以五脏生病其不足，它本身的不足是源于母虚，而真正导致它得病的诱因往往在其子脏，就是心脏。所以肝血亏肾精亏的人，当你心火一旺，心情一躁大怒的时候，肝脏得病，肝囊肿啊，纤维化呀，硬化呀，炎症啊，淤血呀，肿瘤啊，看，这叫人五脏之病皆生于子气，就是他的儿子让他得的病。那这个病往哪儿传？你看肝脏得病的邪气它往客传，肝木克脾土，所以说肝脏损害最大的并发症是什么？哎，就是脾肿大，甚至有的要把脾给切掉，对不对？哎，那脾好不养怎么病了呢？哎，是肝给它伤了，啊，给它伤。那么脾的病往哪儿传？你像脾肿大、脾功能亢进这些人，把脾伤了，病往哪儿传？也是往他克的内脏去传。脾是属土的，土是克水的，所以脾脏有病了，脾虚的人往往容易肾炎，往往容易浮肿，往往容易尿频，是吧？就把肾主骨生髓的功能给破坏了。那么肾它克什么？肾五行属水，水克火，它是来制约火的，所以像肾衰肾功能不全的人都会心衰，这就往心脏传，叫肾病入心，房颤早搏，严重的心律失常，是不是？都是肾定不住了，把病邪传到心。那心脏五行属火，火克金，火克金，所以心脏的病往哪儿传？往肺传。 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半条命叫肺心病，对不对？哎，心脏非常都衰竭。所以为什么说肝病传肺者死？因为肺是克肝的，正好五脏传了一圈到终点站了。所以肝硬化的人他最怕啥？肝硬化的人最怕肺内感染，那就要命，对不对？那个心脏属火，谁是来克心的？脾。所以心脏病的人最怕什么呢？克到脾，是不是？传到克啊，心脏病的人他最怕什么呢？传到克妻者死。心五行属火，能克火的是肾啊，这要说清楚啊，刚才有口误啊。心病怕传到肾，心病一旦肾衰麻烦了，是吧？脾病呢啊，脾病呢谁来克脾土啊？肝克脾土，所以脾病传肝那也就麻烦了。这都是相生相克的道理，这个规律是《黄帝内经》里总结出来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正在给大家讲胃肠道的表里健康。这表我已经说两个了，是吧？说了一个这个唇啊，嘴唇的干裂为脾燥啊，还说了一个肛门啊，说了个痔疮。我刚讲完痔疮，这广东的朋友就开始问痔疮，是不是啊？说广东痔疮这么多吗？没错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哪块痔疮多？就是冬天呢不冷的地方和夏天贼热的地方，这北方话了啊，特别热不叫特别热啊，到北方人东北话嘴里叫贼热啊。怎么叫贼热？就是太热了啊，太热了啊，这都是生痔疮的地儿。什么叫痔疮呢？我给大家讲了，叫肛门周围黏膜下血管静脉曲张。什么人得呀？天天坐凉板凳的人准得痔疮，是不是？准得痔疮，着凉了肛门淤血它就痔疮。尤其是这个广东啊福建这一带，冬天的湿冷的气候是加重痔疮的。那为什么还要加了一个贼热的地方？你看一般热的地方的人啊，他都爱吹空调，特别热的时候你吹空调受了凉也得痔疮啊，也得痔疮。为什么呢？体内的湿邪排不出来。所以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顺其自然。什么叫顺其自然呢？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你就大棉袄二棉裤就捂上，热炕头你就住上，这就是顺其自然啊。那大夏天的呢，天一热你就大碗茶喝上，蒲扇扇着满身出热汗，这就是健康。否之你就得病啊，你就得病，是吧？我有个朋友家里特别有钱，北方有房子，是不是？海南也有房子，一到冬天就把老人送海南去冒冬去了，一到冬天就把老人送海南冒冬去了，是不是？结果呢，老人得了病，是吧？还在海南猫冬，结果猫了两冬，老人就提前的先逝了。啥意思？这就叫水土不服，是吧？往大了说叫阴阳颠倒，是吧？咱们老话都说，那个北方人那旱鸭子，你哪能老在水里待着？冬天这么一冷，热炕头这么一睡，哎，这叫啥？这叫肾精填固。冬天一冷，你嗖坐飞机上海南了，汗不流水，天天热的出汗，热的支开空调，热的汗不流水的，你那叫扰乎阳，劳伤了肾精和心血，所以身体消耗很大， 一个冬天你搅不着啥，两三个冬天下来就容易加速衰老，甚至重病的人就容易耗伤元气，提前见阎王。所以说呀，你看老话讲叫什么来着，叫老人在儿女不远行，是吧，儿女不远行啊。他有人听不懂，说现在有飞机了咋还能不远行呢，说老人呢都愿意守着故土，你家里有条件的，你领着老人呢，你周围的城市啊慢慢溜达溜达行，甚至你陪着老人在家里小区啊院里啊江边啊公园啊，是不是山脚啊，你溜达溜都成。你别今儿给老人整海南去了，明儿送美国去了，这全国这么折腾啊，全世界这么南边北边这么一跑，阴阳这么一折腾，你别当人是孙悟空啊。孙悟空一个筋斗云才108000里，对不对，那得多大功夫，所以人元气不足扛不了这么折腾，真耗元气。所以老人叫故土难离，为啥，耗伤元气。所以人到老人少到老年了少折腾，你守着故土啊，这是个乐啊，这是个乐。为啥呢，这地气天时和人这五脏它都和谐了，是不是啊，一个单位换个领导那还得折腾个什么呢，新官上任三把火呢，是不是折腾一阵儿？你何况一个人这个性命啊，所以老人这命啊怕折腾啊。我这话难听，但是话糙理儿不糙，是不是啊，我希望啊咱们大家能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啊。有人又问我，特别广东朋友最近问的特别多，是吧，说广东现在有这个手术根治痔疮的，是吧，痔疮一犯一疼的时候人都是这样啊，一牙疼就想拔牙，是不是啊，一脑袋疼就想把脑袋割扔了，是不是啊，哎，一得痔疮就想手术把痔疮割掉，你这手术治不了痔疮，是不是啊，治完了全犯病，没有不犯病，说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痔疮的根儿不在肛门，在肠道啊，肠道。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说痔疮的内调外治的方法，你不正痛苦着呢吗，是吧，中医说急则治标缓则出本，我先给你个治标的方，急则治标就给你除了痛苦，就免得你老想痛下杀手老想开刀，是吧，哎，急则治标的分两招啊，啊，或者咱们叫三招啊，三招。第一招叫坐浴，所有得痔疮人你别懒，讲究客人卫生，是吧，人家都是天天刷牙洗脸，那得痔疮人你再加上一条，刷牙洗脸洗肛门啊，每天晚上热水坐浴肛门，如果再熬点红花艾叶水坐浴肛门那就更舒服了，要穿纯棉透气的短裤，别穿牛仔裤啊，挺大个男人也把屁股勒得邦邦紧，你不得痔疮谁得痔疮，他循环不好，是吧，科学家研究证实这男同志牛仔裤穿的邦邦紧不但容易得痔疮还容易得不孕症，为什么呢，他把精索都勒坏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哎，所以这个裤子你看古代人的裤子肥大啊，肥大他生育能力就好，是不是，就裤子越紧啊，他对人的生殖是有影响的啊，尤其是小孩别给穿什么紧裤子啊，穿肥子点，是吧，穿肥点他跑步他不咧裆啊，是不是，哎，要跑题了啊，得回来啊。痔疮第一方叫红花艾叶水坐浴啊，而后呢穿纯棉宽松的内裤啊。第二招叫上药，哎呀我这痔疮啊火烧火燎的跟做仙人掌上一样，碰哪儿都疼，你咋办呢啊，上药，上什么药啊，啊，上三七粉藿香油的药，是吧，这方啊不但治痔疮还治肛门湿疹，这方还治什么呢，女同志生完孩子产后的肛门湿疹和外阴疼痛，你看这方多好，你包括小孩呢用尿戒子用这个尿不湿，还给孩子整出小屁股蛋都湿疹了，咋办，都是我这方， 是吧？芝麻油也行啊，最好是啥？生豆油。哎呀，生豆油治这小孩尿疖子打屁股可好了啊，效果可好了。抹生豆油啊，你都有红肿出血，都湿疹斑了，都结痂怎么办？就抹点三七粉。这三七粉这是云南名贵的药材，是吧？说名贵，你到药铺一买，八毛钱一两，现在涨了价了，一块钱一克，啊，八毛钱一克啊，一次你就来它个一两，五十克，多少钱？30块钱、50块钱，家里的什么病，只要是这个淤血的、出血的，是不是湿疹的、破溃的、肿痛的，都能治。你看，所以说人家这个三七，美名叫血病圣药，那李时珍给封的啊。第二方记着没有？哎，痔疮第一步是红花艾叶水坐浴，坐浴完了穿个宽松的大裤头，是吧？完了之后三七粉或香油或者或豆油，磨好的药搁纱布条啊，或者搁脱脂棉的蘸匀了，散好药塞肛门里头，也严重的啊，内置的塞里头去，外置的抹上就行啊，抹上就行。这两个方了啊，还有一方呢啊，做热盐啊，做热盐啊。有的朋友说做热沙子行不行？不行，不行啊。你是沙子呀、石头啊，这都不行啊，一定是盐。为啥？盐能止疼，盐是咸味的，入肾经的，所以中医叫隔盐灸，叫热盐袋，是不是？它怎么有热土灸呢？对不对？土灸有土灸的作用，和盐灸是不一样的。盐灸是止疼的，土灸是化湿的，它俩不一样啊，不一样。土灸啊，化湿效果特别好，风湿啊、类风湿啊，土灸法是吧？那研究法止疼的，研究啊，热研究是吧？啊，二斤咸盐，铁锅炒热，啊，铁锅炒热。你说你还有寒的，你加上点姜丝是吧？炒完了，装个纯棉的布袋子，裹个干毛巾，往屁股底下一坐，呵，那个舒服啊，是不是？所以痔疮的，你到我这儿，那基本都不想开刀了，是不是？哎，因为它能调得好。但这些调好了还都是治标啊，都是治标。什么是本？肠子里头啊，肠子里头有湿热导致痔疮的原因。你比如说辣椒吃太多了，是不是？你再比如说酒喝的太多了。所以在这儿大家还要知道一个字，叫度啊。人做什么事都得有度，是吧？什么叫自私啊？是吧？现在人都讲啊，说现在孩子都可自私了，啊，你凭啥说孩子自私啊？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当爹当妈你什么模样，你再看你儿子姑娘什么模样，他差不了太多啊。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自私做了一个解释，是吧？你看我这人就不自私，他为什么呢？哎，我一衡量，哎呦，符合人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说法。你呀，要求自己怎么怎么着，这都是合理的，是不是？这叫自主权嘛，是不是？你也不是奴隶，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也不是奴隶社会，说你卖给谁了，你都自己给自己做主。那什么叫自私？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自己不叫自私，但是是吧？为了自己伤害到别人了，那就叫自私。你说我自扫门前雪，下雪我们家门口雪扫扫，行啊。谁没要求我必须学了一份给你家扫雪？我也不是你家长工。但你扫你家雪的时候，你把你家门口雪都堆我们家大门口了，你缺德不缺德你？你这就叫自私。所以呀，人为自己这是很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你不要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伤害到了就要自私，对不对？哎，所以呀，人得痔疮， 这个度就在这儿，是吧？我们肠道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啊？啊，肠道喜湿恶燥。有人说徐老师你咋知道呢？因为我认识他当家的，是不是？肠道的当家的是谁呀？啊，心、脾、肺，你看看，就这人一挂胃肠道，他归五脏管着，啊，归五脏管着。心和小肠相表里，你有心火的人，你看这痔疮。我讲到这儿之后，有人说徐老师我一没受凉，二不吃辣椒，三不喝酒，我就得痔疮了。我说你心里有病。这人他误解了，徐老师我心里没病。我说你心里有病。完我不吱声了啊，过了半天，哎，徐老师你说对了，我就是一上火就得痔疮，你偏说我心里有病。我就是上火我心里没病。我说你上火就是心里的病啊。啊啊，一啊明白了。什么意思？心和小肠相表里，人小肠的湿热从哪儿来？和心脏相关。所以人想做什么事实现不了着急的时候，你小心痔疮。你是不是上火得痔疮？你让西医解释解释，你到外科你说我痔疮要开刀，你告诉我，我开完刀了我痔疮能不能犯？而且保证手术完不犯，手术完到家就犯了。为啥？着急，着急。心火亢盛，小肠湿热，痔疮马上犯病。你看看这第一条，是不是啊？第一条啊，脾脏和胃相表里，脾胃啊，脾胃，你思虑多了你就口臭，胃火呀，是不是？有的人干吃不长肉，脾虚啊；有的人干吃啊，什么的，越吃越瘦，咋的了？脾有火。喝凉水灯长肉是脾虚生痰湿，这是脾和胃相表里啊，脾和胃相表是吧？还有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大肠相表里是吧？肺是喜湿恶燥，胃寒，喜湿咱们喝点酒吃点辣椒，哎，这能利湿，酒喝多了成湿毒了，喝成开始是喝成痔疮，喝年头多的酒喝成酒精肝了，肝硬化，你看这湿严重不？是不是？哎，辣椒也是这样的，是吧？这辣味儿可以提高人的食欲，但是辣味儿吃太多了，你就肠道湿热，就长痔疮了，还长肠子息肉。这是肺和大肠相表里。还有吗？还有。啊，这就不是在消化道了，消化旁道啊，胆囊，胆囊分泌胆汁，肝胆相表里，胆囊炎呢，是吧？熬夜熬成胆囊炎的，啊，不吃早餐整成胆囊炎的，乱减肥乱控制食欲，整成胆囊炎的，啊，所以胆囊炎、阑尾炎、结肠炎、痔疮，是吧？十二指球炎。你看，这都是消化道系的疾病，啊，都是消化道系的疾病，是吧？所以治痔疮，啊，下门的苦，啊，上门的痛，哎，就是你这个痔疮这下门能不能治好，得看你上门能不能管得住，是不是？哎，所以治痔疮，啊，除上焦的湿热。啊，玉米须和冬瓜皮的水。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请您记好北京风。